有想过后退，有你在身边是我最大的安慰。老婆，你永远是最美，为了你我不怕千年等一回。你的温柔如水，百般娇媚，感谢上天让我抱得美人归。追。